喜侬的笑容，总是旧情难忘。我为啥总是面对人去楼空失望？借酒浇愁愁更愁，侬的离去使我忧伤，寂寞凄凉，难以忘怀。每当我辣梦里想，总是彻夜回个地方，鲜花依旧，落日依旧，就是没侬辣身旁。梦中等侬，不见侬，夜上梦上侬辣何方？望了心来，都是在空房。今朝我仍旧天高一方，有话只能对自家讲。昨日侬的歌叫我对啥人唱？今朝侬我仍旧天高一方，有话只能对自家讲。昨日侬的歌只能。仍旧天高一方，